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优惠再升级。 特惠一，家具升级全屋实木不加价。 特惠二，外圆设计费全额免。 特惠三，大牌环保建材任意选。 特惠四，名牌家用电器免费送。 特惠五六七八九超级优惠叠加，以上仅限60户， 还有更多豪礼现场揭晓。 全包圆疯狂五月折上折，多重让利未京城。400-606-8866， 400-606-8866， 详询店内活动。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正往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南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杨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还是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今天我们介绍了百家争鸣时期的纵横家，由此呢，我们引出了一段相声作品当中啊，文字游戏类的作品。做文字游戏嘛，担心自己实力不够，找一个人来帮忙，但是问题是找错了人。我们接着请上崔金泉先生、苏文茂先生和于世游先生为我们表演传统相声酒令。 哎，你感觉喝了半天这个酒怎么样？ 这酒是不错呀，就是有点上头。 这回该你们了。 又该咱们了。 咱四月，你们四月， 四月酒， 4月28， 4月28 什么节？ 什么节？ 乱穿沙， 乱穿沙。 我问你什么节？ 是节。 穿沙节， 穿沙节， 这听着都不像话，哪有个穿沙节？乱令了啊！这没有。 哎， 罚酒三杯， 那罚酒， 罚酒三杯， 那 我还得挨罚呀、啊！ 罚酒三杯， 哎， 这回该我了， 又该你了。 我是五月， 五月初五什么节？ 端阳节， 端阳节。这回我甭问他了，再问他他还得说有。您不信我问问您听听，他说5月初5端阳节，这有吗？ 有。 你看怎么样？ 5月初5端阳节又叫端午节、吃粽子纪念屈原嘛。 对、 有问他怎么办 啊？我还得喝呀，怎么办？ 敬酒三杯。 哎， 该你们了， 又该咱们了。 咱6月， 六月 什么日子？ 这什么日子？ 6月初6， 六月初六 什么节？ 什么节？ 6月6看古秀。 6月6看古秀。 我问你什么节？ 是节。 古秀节， 古秀节， 这听着都不像话了。 我说这回你怎么愣惯呢你、 哪有这节呀、你问问他有没有。 还问什么呀？惯完了。 行， 我说我都喝了半年了， 没问题。要有信心。 后 半年就全让他喝了。 对， 我看你，咱俩人怎么也比他一个人机灵。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俩人去。 对。 该我了， 该你了。 你们六月，我七月。 七月

这么几万年了， 嗯， 人有活这么大岁数的吗？千年王八万年龟。你是王八，你是龟呀、啊？ 我什么我也不是。 还是啊？ 这怎么说？ 要什么那个住什么 啊？ 几个钟头了？ 啊、 几分钟了？几秒钟了？ 嗯， 他拿你们家人当耗子了，按钟头活着。 嗯，太可气了、啊！ 耗子要的几分钟你搬家呀、啊？ 这不像话呀！ 是啊，还是啊？ 啊 你告诉他什么了？ 我告诉他，我们这住了四辈儿了。 头辈是你吗？ 头辈不是我。 那头辈是谁呢？ 是我爷爷。 哦。 有一个呀。 嗯，他一说那个 爷爷 啊。他就答应那个 爷爷。 哎， 对，倒是有这么个茬儿 啊。 嗯， 二一辈呢？ 是我爸爸。 嗯，你说那个 爸爸？ 嗯，大花脸的儿子走了鼻音了，就答应你一个 爸爸 啊。三辈儿呢？ 三辈儿 啊， 就是我。 他说小舅子是你， 我说的老丈人是你， 倒霉了。 嗯， 他又占你便宜了 啊， 又长你一辈儿啊。 是 啊，舅子跟丈人什么关系啊？ 爷儿俩呀。 丈人是舅子什么？ 爸爸 啊，这不对了吗？ 是是是是、哎、 是不是他要你便宜了？ 对呀、 啊， 嗯，是是是。 啊 啊 第四辈呢？ 嗨，是我跟前的 儿子 啊。 他叫儿子，他一叫儿子 啊， 你答应 也是那个 要你便宜了没有？ 我呀， 哎，你自己好好研究研究。 真是啊， 就是 我得这么个苦子， 就说 核算这小子要我便宜了。 哎，你也没了解。 还厉害呢！ 不不，我不能白要你便宜。 怎么样？ 我帮着你捞回。 这怎么捞啊？ 哎，你问他呀，在哪住啊？对吗？住多少辈儿？ 慢慢 不就捞回来了吗？ 哎，一辈儿一辈儿的。 哎，对， 往回捞。 哎，对了， 哎， 问他在哪住？ 哎，哎呀。您看这水没有 啊、嗯？ 还没开着， 不忙不忙。 待会儿给您去好了，给您喝。 哦、谢谢。 您看，经过了您问我了， 是， 我还忘了问您 哦。 您在哪儿住？ 我呀， 啊， 刚下火车。 问题完了， 完了、 啊。他刚下火车，没准地儿。 让他刚下火车不行，找准住处。 对，哎， 啊。 刚下火车这不行 哦， 你得有准住处。 我住树上。 不树上。哎，他住在树上。 好吧，喜鹊拿棍给绑起来。 嗯， 干脆 啊， 你告诉他， 哎， 什么住安官寺院， 嗯， 啊，蹲火车站趴小轿 啊， 全不成。 嗯， 这么着吧， 哎， 你问他 啊， 哪生的哪养的，哪种的哪捧的。他爸爸在哪儿娶他妈，他妈在哪儿嫁的他爸爸，生他的时候头痛怎么，脚痛怎么，他妈吃了多少鸡蛋红糖挂面小米儿，衣包在哪儿埋个，老根在哪儿，问去。 受累，你给我写个条吧。 真笨， 太多了。 问什么？ 哎，看看看看，喂， 啊， 有什么树上这满不行？ 哦、 什么安官寺院这也不行，什么旅馆车站满不行、 嗯、 你知道吗？我得问问你、 哦、 你是哪儿生的，哪儿养的，哪儿种的，哪儿躺的，你爸爸在哪儿娶的我吗？ 这就错了啊，这么回事啊， 是我妈呀，今儿嫁给你爸爸。 真笨呀你。 干脆我就问你 啊， 你在哪儿住？ 哎， 南开区。 哎， 哎，怎么了？ 行了，南开区， 南开区地方大了、 嗯， 什么大街呀、啊？问去。 喂， 好， 南开区这面大了，你呀住的是什么大街？ 南大道。 那 等等，您们住了， 住的是南大道。 南大道这条街太长了，哪块儿？ 行，问你，我你来回遛驴来了。 干脆，你问他。 喂， 哎， 住几辈了？你呀，在那住几辈了？ 这不结了吗？ 住六辈了。 你好， 那怎么意思啊？ 住六辈儿。 住六辈 啊， 这不像话。你住四辈，他怎么住六辈呢？ 问去。哎， 啊， 我住的是四辈 啊， 你怎么住了六辈呢？ 傻小子， 嗯， 我比你大两辈啊。 好有意思 啊。 敢是啊，他比我大两辈儿， 太倒霉了。 怎么了？ 坏了，他又要你便宜了。 多才要便宜， 大两辈儿，大一辈儿是 爷爷 啊，两辈儿呢？ 爸爸 啊， 大概你吃饱了吧？都， 说大爷，爷爷住四辈儿。 喂， 嗯， 我住四辈儿啊， 嗯， 你也得住四辈儿。 我行，我也住四辈儿。 行了， 怎么意思？ 也住四辈儿。 行了，这回就有门了。 哎， 这就快捞回来了。 怎么样？ 你看他头一辈准是那个 爷爷。 哎，他一说那个 爷爷 啊，咱俩答应他那个。 我你还有完没？ 你还有完没完了？ 你答应是后门，我答应赚的。 你还帮着答应？ 大子丹， 走， 过来。 哎 你住四辈是吧？ 对， 这头一辈是谁？ 头一辈啊，是我姥姥。 哎， 捞回来了， 捞回来什么来了？ 说的是爷爷。 嗯，他没说哪个 爷爷 啊。 他说的是姥姥。 姥姥 啊。 嗯，行，姥爷也大一辈儿。 哎，就我，你知道姥爷是谁吗？ 他姥爷是 郭别林。 就那么走道那个， 他拐棍儿前拍小胡子。你看他怎么是姥姥呢？ 哎，到我们这儿头辈儿可是爷爷 啊。 那还带说去？到你那儿什么是姥姥呢？ 哎， 嗯， 我沾溜就走。 嘿，你做买卖来了？ 他是我跟我姥姥长起来的。 哦，行，有点孝心。 对对对， 哎，问出来了。 怎么？ 他呀是跟他姥姥一块长起来的。 啊，这个还有点狼心。 哎，狼心啊，良心。 哎呀，看那意思，头辈儿他是捞不回来了。 完了， 咱问他二辈儿。 对， 哎呀，二辈他准是那个 爸爸 啊，他一说那个 爸爸， 哎，咱俩答应那个， 你可净这一句了呀！ 问，走，我跟你说来， 你那二一辈是？ 二一辈是我舅子。 哎。 行，怎么这还没了 啊？捞回来了。 你捞回什么来了？ 他说的是爸爸。 嗯，他没说那个 爸爸 啊。 要不看来我捞不回来了。 说的是舅妈。 舅妈 啊， 舅妈不也大一辈吗？ 你知道他舅舅谁吗？ 他舅舅 练把式那高登。 我跟小这么一个呗， 就是你问问他怎么是舅母呢？ 哎，你这二辈儿怎么会是舅母呢？ 他是从小我吃我舅妈奶长起来的。 啊，是啊，哎，好，养育之恩呢， 好 啊，从小吃舅母奶长起来的。 哎呀，这个太难了啊！ 真可气， 你太笨了！我看你那边儿，让我问 啊，对你问问， 你可太难了啊！打刚才你这儿啊，又是舅母，又是姥姥，全是娘家人了啊，都是女性，